赛，严密布阵，可是出赛，从没我份，坐稳这冷板凳。不断拉锯，试探军心，等待攻势，沉闷不堪，换边将更吸引。笛声一响开始过，好比直上剩低只得我，朝朝早起操三两课，都总算不错，怎么偏偏不选我，即上就坐至风口被黄，总比空等的感觉好过。仍未变阵，先被攻破，阵脚不稳，愿将比数拉近。甘愿舍弃皇族身份，只为一试投入战阵，连热身都觉兴奋。思考过，都不会出错。